好啦，翻嚟第三节啊，星期二得到。咁我哋咧要讲下咧，即系讲翻啲经济啦吓，因为咧就太多，即系讲得太多政治啦嗱。咁经济咧有几个有几方面要讲嘅。第一，一定要最紧要咧就系讲人民币啊，最近一个大反弹吓。 系。 咁啊，而家咧早排啲人讲话会去到会话一算啦。咁你嗰阵时讲啦，其实旧年嗰阵时年尾你就话睇一算啦。我话咧十八个月内，我谂先有机会见到一算，因为咧佢喺跌落去嘅过程咧会一 升翻 反弹嘅，一定会大反弹。而家反弹到好劲啊！呢个力度创咗两年新高，系嘛？ 买淘宝都贵咗，真系 买乜都贵咗。咁咧就你如果买咗人仔就赚咗咯吓。即系咧升咗5% 咁滞， 系啊， 有九二几 对， 唔止添啊，就你，哇，九二几升到八四几，差唔多接近一成噶啦， 系啊， 呢个升幅好劲。不过咧，大家如果有持有人仔嘅话咧，就其实而家咧可以获利啦，因为咧其实反弹差唔多啦。咁啊，人民币点解升得咁犀利咧？ 咩原因啊？ 哇，真系好多种原因因素造成喎，呢、這个都系关乎大陆咧，因为佢好似话又话发债吓，但系咧佢啲债券嘅反应啊，销售反应好似唔错吓，咁啊加上咧佢国内有啲措施啦吓，禁止嗰啲外汇外流咧，令到佢嗰个货币又强硬翻啲啦，因为你冇咁多钱流出去咧，佢有钱出嚟顶住个市， 顶住冇错， 甚至乎夹仓啊嘛，你啲钱流晒出去啦，佢都冇力夹啦，系嘛，有够你流啦，系嘛，咁而家呢一个叫做大夹仓咧，可以即系俾少少 tips 大家各位网友咧，如果有持有好多人仔资产咧，系时候都要减咁啲噶啦，因为呢啲获利嘅时间唔多噶吓，佢可以顶到几耐咧？我估都顶唔到十九大之后。 哦，呢、這个好短时间啫， 得翻过嚟 应该系层楼都要放得好急喎，而家。 咁楼啊，好难嘅，你都知啦。楼又另外一个问题嚟噶啦，因为大陆楼你要睇下边个地区啦。即系你如果一线地区咧，就都唔怕嘅，因为始终咧大陆嗰个经济发展到而家呢个模式咧，都好难。 大城市好难跌啊， 好难跌啊！大城市，因为始终咧佢全世界。大陆嚟讲都算系一个经济活力好强、比较强嘅国家啦吓，其他地方你有咁嘅经济增长亦都好难，而且咧佢好多嘢都系处于发展中嘅阶段啊，变咗咧佢其实仲有机会冲嘅， 哦， 即系仲有机会升上去嘅， 即系有嗰个需求喺度啦，始终都系。 系啊，因为佢嗰个地方有得搵钱，逢系嗰个地方有钱搵嘅地方咧，就有生意做，有生意做嘅地方咧，啲楼就唔会跌嘅。嗰、那个地方冇钱搵嘅咧，啲楼就会跌噶啦。所以大买楼话俾听，点解会跌呢？因为个地方冇钱搵啊嘛，真系噶，冇钱搵嘅地方一定唔多好噶。嗱，印度升得好犀利，印度原来咧喺呢五年内，根据呢个来方个数字，当然来方个数字唔知点计啦吓，印度系排第一噶喎，升幅喺亚洲国家嚟讲吓，仲劲过中国。咁当然佢因为咧佢个基数细啲，因为平啊嘛， 系 啊，咁所以咧佢印度嘅大城市都升得好犀利嘅，因为主要印度系有需求， 佢嘅出生率高，近呢两年嘅楼价系冠住全球， 因为佢嘅出生率系高嘅，佢生得多，自然需求大。咁而且咧，佢都唔系话净系穷人生啊，而有钱佬都照生噶嘛。 咁当然啦， 吓 咁多强奸案应该啊， 唔关强奸案事嘅，即系纯粹呢个系需要啦。强奸你通常都仔都，因为啲人杀埋噶啦，通常奸杀噶啦，唔系净强奸嘅啊。所以咧， 佢哋咁啊嘛，唔系应该系咁样嘅咩？佢话强奸咗你，咁你唔想俾人知道你强奸，跟住嫁捻埋佢噶嘛？ 哇，咁好着数，周围强奸啲女神咁样吓，个个女神都要嫁好多镬，咁啊唔得了喎，咁唔通喎。嗱，咁我哋讲翻啲经济啦。如果你话大陆嗰个情况咧，咁我同你个睇法有啲唔同吓，因为咧而家流行紧讲紧话中国嗰个地方债咧已经达到70万亿系嘛？ 系啊， 70万亿。咁佢咧国家公布个数字当然冇咁大啦，好似系三分一到啦系嘛？公布好似唔知廿几万亿， 廿几万亿 系啦， 好似27万。 实际数字咧就话有70万咁多。咁究竟系咪咧？其实 冇人知。社方自己讲嘅70万嗰个数系。 社方自己讲噶。 好似佢自己 說。唔系， 应该唔系。 唔系啊，系一个。 应该民间数。 外国一个机构做出嚟嘅71万，好似。跟住咧就系佢自己， 佢自己 报出嚟，以就系27万几，应该系。 系。 27万几。 咁我想讲一讲呢，其实呢几年来呢大陆嘅经济发生咩事呢，其实要讲返起呢就有呢个08年金融海啸讲起。因为呢金融海啸爆发咗之后呢，全世界嘅金融秩序呢係翻天覆地嘅改变嘅。其实连个游戏规则都改埋。欧洲美国就有量化宽松就出嚟救市啦，就即係呢令到嗰个金融结构改变咗。大陆亦都一样，其实大陆量化宽松嘅规模唔少得过美国㗎。因为原来中国而家嗰个货币供应呢已经比美国多啦，超越美国。因为美国嘅货币供应好似係10万亿美金咁上下啦，但中国呢係有20万亿美金嘅。咁20万亿美金为到134亿人仔到啦，而家人仔升到六个几啦，即係对美金六个几，即係134亿啦，佢係超过20万亿美金嘅。咁百几万亿美金咪嗰个人仔嘅嗰个叫做货币供应呢，咁当然係喺国内产生好大嘅泡沫啦。08年因为呢个金融海啸，温家宝就推出咗4万亿救市方案啦，大家记忆犹新啦，4万亿 吓。咪变咗20万亿。 其实可能唔止，就係因为呢4万亿温家宝推出嚟之后呢，全国呢都搞等于搞浮夸风，好似当年大跃进咁样讲咁样呢，係每个地方嘅领导都搵银行，跟住呢就四出向企业招手，係冇需要都好呢都要借钱俾你。即管搞啦，讲而家国家撑你呀，我哋政府全力撑你呀，咁鼓励啲人呢就去买大量嘅买地。起厂乜嘢都话得，样样都话得，咁啲人去买设备啦，买厂啦，个个将而家目当时嘅规模咧扩大几倍嘅，每一间厂几乎都扩大几倍， 容易借。因为之前咧，其实咧喺08年之前咧，奥运之前咧，06年啊嗰阵时啊，07年嘅时候咧，你银行攞钱都攞唔到，全部咧我要找数俾你，不能攞现金，只系叫公司对公司找数，出粮都系。每日限定你揿，你揿机去银行攞钱啊！每日只可以攞两万，揿机只可以攞两万。系你所有嘅现金系紧到咁啊！你大银行，跟住你要攞嚿钱，要写保函，要你自己提出一封信，然后要由银行经理抌个印，写保函，你先能够攞到个超过嗰两万蚊嘅钱啊！是咁困难㗎，但係一个08年四万亿一抌咗出嚟，全部改观晒。 因为温家宝一讲四万亿啫，下低啲官就做大好多㗎啦，即係当年你讲中国人呢每一做任何一样嘢呢都系叫做呢、叫做呢去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嘅。係咪当年一吹到大家个放高产卫星，个个喺度放卫星啦，你就谋产万斤。咁我唔衰得㗎嘛，你都谋产万斤，你咁撚嘢，喂我唔得啦，我有万五斤。跟住下隔篱嗰条村又见到，嘩唔係嘛，佢哋一个万斤，一万斤，一个万五斤，我报九千斤我都係衰仔嚟㗎喇，唔得，我要报两万斤。咁个啲人一个见报嘅呢，个个越嚟越夸张。最夸张嘅有一个议员呢係谋产36万斤。 36万㗎嘛。 即係当然呢个老实讲。 到了收成就交唔出嚟㗎嘛，但係有全部。 根本都係假㗎嘛。咁当年呢报上嘅国务院嗰条数呢好撚惊人㗎。老毛几条数啊，嘩 发达囉。 唔係发达啦。哎呀佢当时啊皱起眉头，你知道点算啊，中国生产咁多粮食，食唔晒点算啊。咁跟住呢老母諗落啊唔係嘅，食唔晒咪食多餐囉，一日食五餐，我哋老百姓冇辦法嚟㗎嘛，啲粮食食唔晒太浪费。咁样讲嘢佢当时真係以为真係信嘅。 係真㗎，因为嗰陣时呢大跃进大饥荒嘅时候呢，我哋每一年都有好大量嘅粮食嘅出口。 係呀。 是有大量的粮食是出口的。 当时不是好像有几十几多十万吨去那个叫做纳米比亚。但是呢又好像由那个规格不合那边就倒落公海，定是人家不要这样的嘛。 即是甚至我哋香港啊，是啊，我哋香港啊粮食是不缺的。因为呢佢嘅印象，因为你下低欺上瞒下，即是我嘅记性冇你咁叻，但係嗰陣时係好大量嘅粮食出口，但係我哋中国 就送俾人添。 多得仔嘛，而中国係要饿死人。 佢嗰陣時唔知港鐵有解釋噶嘛，又唔知話啲咩日照係點樣啊，所以就可以謀產三十六萬斤。 哦，嗰、那個係錢 錢學森寫咗篇嘢出嚟。 啊，呢、這個冚家產應該死乾死絕。 就話光合作用，因為光合作用理論上可以謀產萬斤。 係啦，係啦，毛澤東信曬啊嘛。 係啦，呢條咁冚家產 為咗謀產萬斤提供論述嘅。啊，因为佢系一个科学家嘛，毛泽东见到系， 系喺美国翻嚟啊。 但系个问题系，佢唔系学呢范噶嘛。 系咁，佢提供到论述咪得咯，系嘛？嗱，咁我哋讲翻差翻差得太远啦。我哋讲翻呢个中国呢个金融大跃进喺零八年开始咧，变咗地方咧就疯狂咁样咧，就系盲目嘅借贷。借咗好多啲唔应该借嘅钱出去，你嗰间厂本来咧只系个规模只系5000万，佢就话俾你听，唔而家国家要大搞啊，你放胆去做啦！ 真正嘅大陆嘅经济起飞，其实就系08年开始。 系 零八年，我话俾你听，滚嘅钱唔等于而家嘅三分一啊！啲人 系啊， 其实呢十年唔够，呢七八年啊，大陆 最劲系呢几年。 搵嘅钱啊，即系普通人搵嘅钱，你真系唔相信。我哋即系以零八年深圳请一个即系叫做大，唔好话大毕业啦，高中毕业，叫做共青团团员啦，逢系高中毕业啊，你稍微读书 OK 嘅话，都系共青团嚟嘅。咁咧正常嚟讲，你只系可以俾到1200元包食住，你绝对请到噶啦。如果你话请个即系读得书多少少，或者可以话得事嘅管理阶层，2000-3000元已经可以请到个人坐喺度噶啦，可以睇晒间公司噶啦。而家系几多钱啊？23000都未必请到。 咁犀利啊！哇，不过你数字咧，大肥我从来都好质疑，点会1200元到23000啊？ 唔系1200元嗰个系一个普通人嚟打工嗰阵时，我请人噶嘛，嗰阵时系翳你噶，系08年之前啊，惊死你唔请我噶，系个职位系。 知啊，呢个我其实真好质疑， 你真系， 因为我觉得你数字相数字。 我讲我自己啫，我唔讲人哋，我真系1200元可以请到个人包食住，讲明请个女仔读完书。出嚟做咗两年嘢，跟住我请个湖北大学，湖北大学其实咧就系香大陆嘅五强啦，大学啊，佢咧毕业嘅，佢本身喺呢个市政府一个停车场做经理，市政府深圳，佢跳过嚟帮我做，都系2300元。 嗱，咁我哋唔理，即系唔争论嗰个人工啦。即系阿大飞讲得啱嘅，就系嗰个事实，就系咧呢几年个经济系突然间膨胀咗好多倍嘅。喺大陆嘅原因就系嗰40000亿，其实40000亿系杠杆出嚟嘅，40000亿咧只系落拍嘅啫。跟住咧变大咗好多倍，变大咗好多倍咧，系因为啲官咧，地方官咧。同当年某产万斤一样嘅，哇！唔得喎，你借咗几多钱出去扶持企业？我要多过你，个个都疯狂咁借。 因为个业绩就系 GDP 啊嘛。 系啊， 所有嘅当官最重要就系佢嗰个镇、佢嗰条村、佢哋嗰个城市嘅 GDP 增长几多， 系、啊、 就系佢业绩嚟噶嘛。佢一定要谷到咁大，佢先有机会爬向上爬啊嘛。 你升咗之后就唔关事啦，升咗之后你话知你死啦， 话知你死啦。 的鬼城系咪咁样嚟噶？ 系鬼城系咁嚟嘅， 系咁嚟嘅。 咁好似嗱，银行好简单啫。以前，即系2003年之前咧，如果唔想乱咁借钱，所有每一笔贷款，嗰、那个银行经理系要签名嘅，佢有相关责任。如果呢笔系烂数或者系假数咧，呢、這个银行经理咧系拉嘅。但系08年扭转咗，冇呢支歌仔唱鼓励你借钱。 所以呢几年呢，即係尤其是呢两年之后呢，大陆嗰、那个係多咗好多企业去周围去向外借钱，喺大陆借钱啦，嚟香港借钱啦，去周围都借钱，其实周围都借唔到。原因就係呢08年之后呢嗰两三年呢係放得太松，到好似1213开始收紧。我确实日子我真係唔记得，我要去查返。 13年。 有乜係咁上下 呢，李克强做咗之后。 应该係啦，佢呢就收紧返所有信贷，变咗呢银行，大陆银行咧就可以做咗一样嘢啦，就系呃鸠你。佢应该到期噶啦，譬如话咧，你借同银行借咗1亿，咁咧就到期1亿到期还噶啦。咁啊，佢话咧，嚟你放心啦，老陈，你还咗先，谂你点样都要谂办法还咗呢笔钱先，还 借翻俾你， 第二日就借翻俾你噶，你放心啦，写包单啊，写埋成咧。 做埋份合约啦，你同你准备好卖啦，签埋啦，我签埋名啦，你听日嚟你签得约噶啦，就氹鸠咗你咧，就还咗一亿。咁嗰一亿喺边度嚟咧？借大耳窿嚟还，谂住还之后第二日银行借翻俾你啦嘛。跟住咧，呢个第二个经理就 收借， 唔系啊，就唔捻听你电话啦，就避咗啦，就话出差公干，就避捻开你 收借咯。 咁佢同每一个都系咁讲嘛，因为佢要收翻晒啲数翻嚟啊嘛，上面 order 要无论咩情况都要收翻晒啲房，收翻晒啲贷款翻嚟啊嘛。咁所以咧，嗰啲企业嘅资金链就断裂啦。咁当年都未爆晒嘅， 所以温州都顶唔顺，2013年温州第一个顶唔顺，因为温州本身就靠借大耳窿起家噶，所以温州即系第一。记忆犹新就温州开始冧， 系咁佢咧嗰啲企业咧就仲当时都仲系未去到紧到咁嘅地步咧，银行唔借，我咪出边借咯， 系其实都系银行嘅嗰啲 向公众唔系佢哋向公众募资，佢哋譬如话咧发啲股份。大陆好兴股权质押噶嘛，咁咧就将啲股份咧押俾你，嗱我借呢度咧就当几多钱，就同你借，咁你俾翻俾高啲利息你，初初咪十厘八厘咯，后屘炒到40厘，咁你谂下啦，真系借大耳窿咩？嗰啲真系变咗大耳窿噶啦后期，咁经历咗2-3年喺银行都借唔翻钱啊嘛。咁企业嘅利润咪蚕食晒咯，得 10% 利润，俾 40% 利息，银嗰个成个企业咪等于唔够，根本资不抵债噶啦嘛，系嘛？做咗3年就破产啦，所以咧呢几年咧系陆续嗰啲中小企系破产嘅，同埋咧佢哋嘅资金链断裂，系周围去搵钱借，啊就系咁样啊。 但系而家变咗房地产一枝独秀， 系啊， 即系咧到最后尾都系顺翻。 顺利物业啊嘛，因为你股权真系都唔值钱，你股份随时执笠噶嘛，你当嘢买个砖头有个砖头喺度啊，所以咧啲人咧系唔信其他嘢。其实大陆咧系经历过一个咧类似美国雷曼债嗰个叫做咧雷曼爆煲，又或者嗰啲房利美、房太美嗰个情况，就系咧佢哋唔信纸。股权真系咪都系纸嚟啫嘛，或者嗰啲叫做咧可复制资产，总之唔相信呢啲嘢，我要实物。你间厂股份唔捻要，我要你拆笪地。你间厂笪地我就要啦，又或者你间屋我就要。咁上面而家慢慢发展就系咧，点解啲楼开升得咁紧要咧？原因就系一样啊，啲人喺几经历几年之后咧，太多人濑咗嘢，我都系买翻楼稳阵啊。 即 衰极啊！ 即最衰，起码立咗笪地先可以做， 系啦， 再拿翻俾政府啊，或者诸如此类都得咁。 点都好啦，起码有嚿嘢喺度啊！你真系攞翻嚿实物啦嘛。所以咧，大陆亦都系等于呢几年咧，就等于经历过一次美国嘅次案。不过佢就系因为喺啲企业嗰个泡沫嗰度，呢个企业泡沫咧，呢个企业泡沫系政府吹出嚟嘅，就其实爆咗煲噶啦。但系爆煲之外咧，佢又发展咗另外一套嘢出嚟，就系一个楼市，楼市一路上就支撑翻呢个泡沫。所以你话大陆会唔会咁快爆煲咧？又唔可以咁讲啊，两睇嘅啫。因为咧，佢另外一嚿嘢仲大嘛。你嗰个国内嗰个公司或者企业嘅泡沫可能系20万亿或者30万亿啦，但系佢个楼市嗰个泡沫系已经膨胀咗去到过100万亿噶啦，嗰个泡沫系 cover 到你依嚿嘢嘛？ 再会再大啲嘅，因为咧而家佢啲资金咧唔俾出中国，咁你啲钱 唯有喺大陆 咯，又攞嚟大陆嘅时候都系买楼， 咁即系大陆版嘅楼本位咯。 可以咁讲嘅，可以咁讲嘅。 但系楼当你起到 太多， 不论质素嘅时候，啲楼真系买翻嚟我哋摆嘅时候，究竟可以摆到几多咧？而家大陆嘅楼嘅供应量其实超过晒整体嘅需求， 超过晒整体人数噶啦， 超过咗好多。 佢就话咧，而家中国嘅所有嘅楼宇嘅供应咧，系可以住37亿人吓。 但系你话系咁起又唔紧要啦，我唔卖唔谂啊，买咗嚟又有等增值咧，所有嘅钱喺晒嗰度，但系亦都话俾你听， 好危险。 呢啲楼系个数字嚟嘅啫，系卖唔出去嘅，除咗个即系嗰几个大城市。 你要大城市啦，就买啊，即系你2-3线城市咧就冇保障咯，你一定系买大城市，买即系咧就算咧，其实咧中国太大嘅地方，嗱我举一个例，你依个湖北省。咁佢会唔会去湖北嘅人去边度投资咧？唔系个个去天津噶嘛，唔系个个北京，唔系个个上海或者成都噶嘛。 唔系、 哦，佢哋当然咧有人会去投资嘅地方，但系有起码有80%嘅人你要留翻喺本省投资嘅佢哋，因为咧中国人有一样嘢咧，佢哋都唔系坐得晒嘅。你隔山买牛始终系争啲，除非你日日喺北京，你咪喺北京买楼咯。始终你要睇嘅。 你唔放心，你明唔明啊？你都唔够胆咧，诶、哎，香港人已经系好叻噶啦，香港有个物业，喺澳门又买个永廉亭，喺马来西亚又买两层楼收租，系嘛？喺多伦多啊，喺芝加哥又买楼收租，咁佢可以管理唔怕喎，中国人做唔到样嘢嘅，其实都有已经有好多噶啦，但系咧大部分人做唔到。嗱，大陆有啲有钱人咧，佢喺香港喺外国买楼都有都可以，但系咧唔系个个做得到跨国管理。 佢唔系跨国管理咁简单嘅，佢而家咧就将农民，其实而家好多人咧情愿有农村户口，咁咧就又喺城市做嘢，变咗个双重福利啊！而家大陆变成咗咁样，佢鼓励你农村户口搬出嚟城市，跟住呢度俾钱你收地，等你收咗你地啦，将成家一家大细几十年嘅农地又好，屋地又好，卖咗俾政府起路啊，各样嘢，然后将你啲人就搬咗嚟城市，跟住城市咧，你揸住嚿钱咧，你啲人就买咗城市嘅楼，即系喺度左搬钱右搬钱，左搬钱右搬钱，用呢一套叫做农村城市化，去刺激紧个楼市啊！而家 唔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啦，但系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地方太大嘛，即系你喺湖北住嘅都好咧，你唔系个个都去投资武汉噶嘛，你本身住喺第啲，譬如可能喺宜昌或者喺啲细少少城市，嗰当地佢都有需求噶嘛。其实咧，你话咧要全面爆煲咧，有个难度啦，因为即系人口太多，呢个 地方太多，或者啲经济发展得好嘅地方亦都好多。 系啦，因为每个地方都发展紧噶嘛，唔会 应该咁样 冇嘢做噶嘛， 应该咁样讲啦，系蠢人太多，因为咧好多二三线城市咧，佢哋嘅知识系冇嘅， 知识系相对平啲嘅， 系你哋啲人话喂买楼会升值，咁啊一窝蜂去买，系我手边即系你赔咗啲钱俾我，我就将啲钱跟住话俾你，哎呀呢度啊，隔篱嘅楼盘啊卖30万啫，哎呀而家喺呢啲啊近高铁站啊，哎呀卖50万，哎呀梗系买50万，梗系买新嘅，好多而家仲未瞓醒啊，仲喺度谷紧啊，但系咧。佢哋将佢哋几十年嘅钱摆咗落去嘅时候咧，如果真系有一丁点爆嘅时候咧，全人类即系因为佢哋知识少，佢哋可以疯狂跟住个政策走，但系亦都因为佢哋嘅知识相对低， 争相走避， 人踩人， 人踩人啊！我惊佢顶唔住。 咁啊，大陆嘅嘢就， 但国家可唔可以封锁到佢嗰种做呢种做法？ 可能。 你好难搞到全国性，因为咧佢一定会扼杀啲萌芽状态噶嘛，系嘛？咁啊，你搞到啲乜嘢花样咧？我谂都搞唔出，因为咧上面咧佢有政策可以，啲人系冇咁易醒嘅，因为咧佢系相信国家政策噶嘛，一个政策就可以令你楼即刻升翻。 系啊，政策市啊。 系啊， 但系。相对农村系难嘅， 因为你知，因为有个问题就系咧，佢一放宽咗嗰个生第二胎咧，啲楼就系咁升噶，因为佢觉得有需求啦嘛，生多个嘛。 我两公婆啊，跟住咧个仔啊，个阿爸阿妈层，个仔一层啊，生咗个女，个女一层， 系啊，变咗个需求即时大咗成倍噶。大佬 都话啦，把口讲，屌你老味，生多胎边个仲生啊？跟住广州啲医院话排晒队， 系啊， 好似香港咁，要屌你老味，要瞓冷巷啲孕妇，你一讲一话俾生嘅， 系啊， 唔生啦，养多个好辛苦嘅仆街，跟住排大队生，尤其最主要系啲公务员生，因为公务员以前一胎小孩，佢哋真系唔俾生，一生冇官做， 系啊， 而家俾生。 同埋有钱嘅有狂生咧，生多两个都稳定有钱，系嘛？所以大陆嗰个情况其实好复杂嘅，因为咧任何嘢咧成大陆个13亿人口咧就会变咗好多个变化出嚟，个组合好多唔同啊，会产生化学反应。变咗你话啦，个个睇探人民币要跌啦，咪我都话会反弹啦，系咪？咁同埋个股市又系，你睇下下半年嚟紧未来呢两三个月带动港股冲上去大升嘅，就系要靠大陆股市，因为大陆而家咧上面好似揾到另一样嘢，系即系系咪真系催谷经济咧？好似又有喎，因为咧而家上面我睇嗰个嚟紧嗰个经济会好过之前都未定嘅，咁所以咧嚟紧嗰个股市咧，应该系由大陆股市带动。 就带动翻港股升， 算唔算系落后咗咧？如果喺港股嚟计，嗰啲 绝对 绝对系 全世界嘅股票咧，最落后大陆噶啦。 只要银行唔爆破就 系 嘅。 系啊， 只要即系内银股唔爆破就系。 嗱，内银股我唔建议大家买，因为咧其实真系充斥假数吓。有一只股票一定大家唔好买，叫中国信达，因为呢只咧系食垃圾嘅股票嚟嘅。我讲过好多次啦，啊，佢系专门将一个80岁嘅老鬼变成18岁处理嘅机构嚟嘅。经过佢嘅机构咧，就会将一个负债累累嘅公司变成一个清白之区。咁你话依间公司嗰啲股票点买咧？因为佢手上全部都系有毒资产嚟嘅，千祈唔好买。 而家大陆最叻咧，就将嗰啲不停发行债、地方债啦。 因为佢咧可以成立一间公司食晒嗰啲债，之后咧又发债嚟资产间公司，咁啊所有嘢话而家啲工行建行全部都系争好多钱嘅负债嘅公司嚟嘅，间间都资不抵债嘅，就系因为有中国信达呢类咁嘅公司出嚟食晒嗰啲坏账，令到依间公司咧本来一个60岁嘅老举就变成16岁嘅处女。 我真系迟早爆嘅啫， 唔系啊，爆个责任去咗另外一间公司度啊，佢唔会爆，佢变咗健康成长， 佢卖咗啦嘛， 佢变成一间好健康嘅公司啦，变翻个16岁嘅处女啊，而且16岁永远都系16岁喎。 唔系，因为个问题就啲债咧就变咗好似嗰啲以前嗰啲房地美咁， 变咗好似美国似 垃圾债， 重新再包装过， 包装过一次，跟住将嗰嚿嘢我怼咗出去。 但系因为咧，佢吸收咗个美国经验，因为美国佬个呢个雷曼咧系。搞咗大陆好多嘢嘅，佢咧系更加复杂，将佢变成更加唔同嘅嘢，重新包装过。老老实讲，你谂下，大陆嘅连传销都可以呃咁多钱，你谂下嗰啲债几容易卖啊？ 因为冇见过呢啲嘢嘅人多， 太多啦。仲有、哦、国家发行，佢又俾利息你，佢印银纸嚟补，俾利息你赎翻啲债，个个都觉得冇问题噶。 你唔同香港人已经见得多呢啲咁嘅嘢就难。 最紧要就系嗰个国家太过封闭，对外边嘅资讯太少。 佢系啦，尤其是佢个对呢个经济咧，因为全世界经济咧对于信息好敏感嘅。中国咧就啱啱调翻转，中国嘅敏感信息咧系唔能够喺国内流通到嘅。你传一阵间就俾人封咗个 account 噶啦，跟住咧就政府出嚟辟谣就吓造谣系嘛。咁所以咧佢唔会令到人恐慌人踩人嘅。你头先个担心咧系短期内出现唔到嘅，除非有人放水，即系类似窃听者咁样。 唔系，上次突然间咪又突然间又整几万人包围咯，嗰、那个你话咪放水先？那個、 一定系放水，如果唔系冇可能嘅，即系话咧，除非你掌管咗呢个信息系统，即系话咧，未来中国要领导呢个国家咧，就一定要掌管互联网信息嗰个人，一定系。 即系你 WeChat, 要造反都系靠佢 嘅 WeChat 啊嗰啲咪？ 喂，你如果你佢系管理呢个电信局嘅，将来可能造反就系佢噶啦。佢只要放一条信息出去，就可以令个国家大乱噶啦。 啊，或者唔使放啊，佢就系唔揿啫。 佢就唔揿你啦，咪咁即系等于放过你咧。等你条信息流传中国，哇，十几亿人个个睇到呢条信息，个个都出去革命啦，系咪啊？所以咧，呢个职位咧系将来最重要嘅职位嚟嘅，等于好似呢个70年代定系60年代嗰个叫做卡达菲一样，本身一个上教，好啦，其实佢有冇上教都唔知，就俾佢夺咗权，系嘛？而家呢个系比起呢个军委主席更加重要嘅一个职位嚟， 同美国总统可以禁制射核弹嘅都辉， 系一样啊！而家你得一个手机啫嘛，哇！如果你个手机信息可以令到全国都睇到嘅话，你就控制全国噶啦。呢、这个真系有用过军委主席啊，唔系讲笑啊！啊，咁因为大陆嗰个经济咧发展到咧，有啲嘢佢真系比全世界先进嘅，即系你讲个支付系统系嘛？你其他你无可否认噶，佢真系比你任何一个国家都先进嘅。啊，咁发展到一套支付系统出嚟，你睇下一个腾讯，一个微博系嘛，一个手机系解决晒你所有嘢，你衣食住行全部搞掂晒。呢样嘢外国都做唔到，香港梗系拍马都追唔到啦，系咪？即系佢嗰个方便嘅程度系真系好夸张。我哋去嗰啲细铺头仔，翻大陆嗰啲好唔系好大嘅铺头，都用全部用微信支付嘅，全部用手机 QR code 扫一扫就可以俾钱噶啦。咩都系，点餐都系一样。你喺嗰度扫一扫之后，你就输入你要乜嘢点餐，有晒图案俾你睇。 买外卖都系， 买系啊！喂，而家连外卖都可以用 QR code， 唔系外卖直情系喺上网见到，就用微信 call 你想食乜乜乜乜，几耐之内送到，微信支付埋。 连俾钱外卖仔都唔使。你谂下嗰、那个嗰、那个发展嗰个咧，系变咗发展咗另一套经济出嚟。這樣呢样嘢咧，有我觉得有推迟呢个大陆嗰、那个嗰、那个经济泡沫化，因为咧佢又发展咗另一套实体出嚟嘛。佢虽然系虚拟嘅嘅网上嘅嘢，但系佢系由虚拟变成实体嘛。呢样嘢我谂真系，就算美国佬发梦都估唔到。即系你话亚马逊可以咁成功，但系佢都唔即系我谂佢都估唔到喺大陆美国嘅互联网可以应用到咁嘅程度，真系。 我都最主要都系一样嘢，因为垄断。 诶，当然啦。 你因为 人口基数大 吓，同埋可以垄断，因为好简单啦。你 Facebook 系一嚿嘢 ，Google 系一嚿嘢。YouTube 是一舊嘢，即係好多舊嘢变成即係佢统合唔到嘅。但係大陆呢，因为 佢一真係可以统合晒嚟嘅，同一样嘅变晒。咪即係你想咁多嗰舊嘢呢变成同一舊嘢。係咪咁佢官方嘅扶持呢，佢嘅政策倾斜喺你度呢。 仲有啊，咁样呢就你啲人做咩嘢都係睇晒啊。 我係啊。 咁都係数据嘛。 有你佢控制嘛。 係啊。 吓、啊、有你佢控制嘛。咪、啊、就咁 囉。啊，所以而家微博要全部实名制啊。 係啊。咪我啲电话咪係囉，我哋返大陆而家嗰个电话用唔到㗎啦，嗰啲一卡两号。因为我哋唔肯登记个名嘛，咁而家变咗得返香港 number 囉，大陆个 number 冇咗㗎啦。咁如果你开个微博嘅话呢，你冇咗大陆 number 你就冇咗㗎啦。你开唔返㗎啦，係咪而家开咪喺大陆开个微博或者开个嗰啲要实名登记嘛，好麻烦㗎。变咗你网上讲嘢呢随时追究到你嘅。你讲任何一句说话追究到你。咁、啊、变咗佢个監管去到咁严密，你真係要控制呢个互联网嘅人先可以做到嘢囉。如果唔系冇人做得到嘢。 所以佢咪越收越紧囉。 同埋掌握咗嗰啲人喺边。 哦，当然啦。你有晒定位嘛，咁边有走啊。咁喂，呢节时间又差唔多喇喎，我哋今日嘅节目呢就好似冇咁丰富啦，係咪咁啊，可能讲得太多啦。阿大飞有冇咩补充？ 冇。 系咪要系咪搬斗啊？搬斗好捻远喎！你话要荃湾啊？你听你讲话要好似话搬去荃湾系嘛？ 唔系，我哋呢我唔系呢度，嗰啲做直播嘅想搬去荃湾。 哦， 我哋呢度归呢度。 哦，我搞唔掂啊！搬去荃湾太远啦，我哋唔系翻我公司喺我公司录音咪算数噶啦。 唔系，佢搬荃湾系嗰度嘅。因为而家有几间倾紧，咁佢哋租我哋地方做录音，咁、咧就我哋装修咗，咁啊租我哋地方，咁、我哋负责做咗制作个收。 即系我哋开个二厂系嘛？ 即系我哋收制作费，咁佢哋就喺度录音，跟住咧我哋包制作，咁佢哋搵广告。 今次老萧佢哋。 我梗系啦，大佬好嘅嘢要学，大佬搵钱就。 哦，咁第日我哋使唔使开档木槿花咁嘅机构啊？ 我花紧木啦 吓。自己食啊吓。咁啊系，咁啊，大家即系网友啊，俾下意见啦，即系譬如我哋个发展啊啲乜嘢，因为咧，坦白讲呢档嘢咧，搞网台，如果你真系想靠喺度搵钱咧，就黑米都容易好多嘅吓。即系种三农出容易好多嘅， 有莫黎拉 系啦。咁但系咧，都希望即系有一套咧，希望呢个网台可以自给自足啦，唔使拔枪啦。即系我哋希望想咁嘅啫，即系唔期望佢发达嘅，发达啦谂其他途径啦，系咪？ 因为有有个赛马节目，应该会喺十月播，佢哋俾制作费嘅。 哦， 咁有个都相当。业余得嚟相当出名嘅人会喺度做节目嘅，咁佢俾制作费嘅，咁、再加上讲鬼故啊，讲飲食啊，有厨房啊，咁佢哋全部都系俾钱。 厨、房你又即刻喺度煮埋 啊？系啊系啊， 啲由老萧嗰阵时佢煮喎。 啊，梗系啦，当然，唔系实搵钱搵能够搵到钱嘅嘢要学嘅，真系学嘅。咁但系佢哋嗰啲全部都喺网络上嗰个系有名有姓啊，譬如听闻做。直播嗰个足球节目，佢自己本身喺 YouTube 都有萬几个订阅，每一次广播都有萬几人睇。 哇，好劲过我哋好多啊！ 系啊， 有咩市位边啲波可以？ 听晚 通知声，等我执翻多少啦。 吓， 日日得噶啦。 系啊，我波我系奉行赌波唔睇波噶，我唔睇噶，我求赌噶咋。 有啲都好难睇到噶啦，你嗰啲咩日本嗰啲都几好睇到嘅啫，系咪先？ 唔知噶，有得睇噶。有啲有得睇噶嘛，咁我唔理噶，总之波就得噶啦，咁有得赌就得噶啦。 因为佢谂住逢星期二、星期五啊嘛，星期二、星期五。就喺度讲 波啊！咁好多星期三、四、六、七都好多波噶喎。 咁咪所以咪星期五讲波盘，咪跟住 讲埋星期六日嗰啲啊。吓， 咁都冇办法噶，冇可能一个礼拜做五日噶嘛。 咁啊系。 咁啊，跟住星期二可以。 星期五都系嘅，星期六日系主要英超、意甲嗰啲喺晒排晒星期六日。 跟住星期二咪吓回顾翻，跟住而家就星期二嗰度展望星期三、四咯。 哦，咁都好，咁啊大家多啲留意啦。嗱，老实讲，啲人一问我 tips， 我都系乱赌噶咋，我都唔识嘅，老实。 你一个睇盘。识睇本就赢啦，你见到你睇本咪赢咯。 唔系，我都系估噶咋，好多嘢话咁成日估错噶嘛。喂，我唔通贴翻啲输嘅出嚟俾你睇啊？梗系输嗰啲梗系唔贴噶啦，系咪啊？所以你见我贴一张纸，即系输咗九场咯、啊。唔使讲啦，系咪？如果我中得多嘅，我贴晒出嚟噶嘛。你大家都要明嘅呢嘢呢样嘢。 哇！是不是啊、如果波中就发得大啦。 唔系咯，喂，贴一张即系输九场啦，即系唔使再追问啦，系嘛？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星期我哋再傾過啦， 好啦， 拜拜。